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各位网友，就来中秋节了，我们又介绍个节庆盘菜。今次呢，我们推出今年呢推出的呢是豪华版来的，它的材料是非常之名贵的，就有这个鲍鱼啦，蚝油鲍鱼啦，梅花胶啦，茄汁大虾啦，鲍汁鹅掌啦，红焖大花菇啦，又同埋咧家乡焖猪肉，仲有啲西兰花，即系咁样。咁样样咧，呢一个咧系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咧就四至六人咧就系原价888蚊都好平噶啦。但系咧，我哋而家特价咧系688蚊，如果你订咗先，系送埋去你屋企，你煮翻热就食噶，系咪好咧？呢个系六至八个人咧就1088蚊，特价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咧，就1388蚊，特價咧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其實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剩嘅。嗯，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次。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系咪好开心咧？系租埋你屋企，你唔使烦喎呢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我又翻到嚟大军阀啦。咁啊，阿土伯，咁啊，今日我哋就阿龙啦。咁啊未放工， 咁惨 啊！就系啊，咁样咁啊，就我哋啊，咁啊好啦，我哋今日就有阿柳 Sir 喺度啦。 我系摄住个镜头。 系啊，咁阿柳 Sir 喺度咧，往往咧都其实都系有好精辟嘅意见。 系冇咁讲，冇咁讲， 参考下啦。 参考下啦，系啊。 呢个时候边个准，边个唔准嘅？ 有好多 唔讲啊，准唔准啊？仲唔通又倒听日解放军嚟唔嚟？冇讲呢啲啦。 好多嘢系啊，好多嘢需要阿柳 Sir 喺度，即系帮我哋吓。即係指點迷津嘅，咁因為咧，咁近排啊，即係其實而家咧都冇分㗎啦，其實而家咧政治經濟啦都撈埋㗎啦，係嘛？即係 特別呢個禮拜， 特別呢個禮拜，即係如果你話識政治，你講經濟係嘛？你唔識政治都係冇得搞嘅，其實依家香港係，咁你包括你而家嚇，即係你國泰啊、匯豐啊，近排啲走勢咧， 加埋李嘉誠。 是啊，加埋李嘉誠啦，咁啊近排即係其實你已經見到好多呢啲乜嘢，其實係，咁啊尤其香港咧已經係即係嚇，而家咁樣叫做係融合啦，係嘛？咁啊已經即係其實我哋唔係話政治啊，嗰個逃犯條例送終啊，而家我覺得即係經歷咗今日之後咧，我都發覺國泰都送咗終添啊，真 係。唔係，所以呢一個非常之壞嘅現象咧，從呢一個運動咧就係產生出嚟。嗱，大家之前已經講過咧，就係老共要處理建制派。咁匯豐同埋國泰咧，就好明顯咧，本來 CEO 都走人啦， 係建制嘅一部分啦，係咪？即係都係港英嘅餘孽啦，因為兩個都係英資大財團嘅過去嘅子裏邊喺個傳統上係咪？喂，如果而家佢咁逼佢嗰個嘅CEO 叫咩名啊？嗰個叫 一學稿 啊！ 何果個 日目日目啊！ 因為我唔知點解，即係而家啲傳媒咧都唔整佢英文名出嚟嘅。 有整，唔係睇到啫， 政治正確 冇啊！我 睇到啦，起碼你睇唔到啫。 同埋 盧永多 news， 同埋盧永培啊，兩個人啊， 係嘛？ 咁啊，據聞啊，喐佢咩嘅噃？個古仔就係咁嘅。 點樣咧？ 個古仔好複雜。 何果好似係前年先接任嘅。 因為有一個就機師又拉咗嘛。另一個就係同喺落機嗰陣時咧，就係講 announcement， 香港人加油咁啊嘛， 嗰個都賴嘢。 喂，兩個都要逼佢炒魷魚。 哦，咁樣。 咁啊，曾經咧就話唔想炒嘅，咁咧就但係咧就叫咗太古嘅主席啊，海沙家族啊，即係而家海沙家族嘅長孫咧，翻嚟香港掌權咁太古啊， 冇巴閉 啦，啊爵士嚟噶啦，冇巴閉噶啦咁樣。咁直情係翻深圳同佢傾咩咧？就項權。 嗯。 你唔做咧，我就唔俾你國泰機飛中國。 嗯。 咁啊，夾硬咧係撳用呢個壓力咧，夾上夾咗。 我同意呢個分析嘅，即係你未講之前，我已經諗咗。 呢個係事實嚟嘅。 唔係，你聽人講咧，冇咁急啦。 我唔係急。 我同意你嗰個 make announcement 同埋一個係俾人拉咗，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國泰咧喺成個運動裏邊咧係有即係幫手咧助攻嘅。 OK， 点样助攻呢？第一镬咧， 罢工啦，仲有 就系罢工 哦。其实记得记得 个机师 announcement 嗰个早啲添啦，其实 系啦， 记得记得 机师 announcement 咧就系个别人士啫，但系你成间公司喺八月五号嗰个罢工咧，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因为点解当日系有百几班机咧，系停咗嘛？ 朝头早已即系朝头早已经二百几班。 二百幾添嘛，係嘛？ 喂，我忽略咗喎，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嗱，呢個 point 係重要嘅咧，就係因為點解咧？你係令到香港作為一個航運中心嘅時候咧，係停擺。 OK， 嗱，佢嘅考量就係點咧？我聽翻嚟嘅啫嚇，我唔知係準確定唔準確咧，就係因為太多同事咧，係諗住嗰日咧就係申請 高 假期。 係 OK， 好容易嘅啫嘛，申請病假， 係 叫個醫生簽個名。喂，咁你咪亂曬大龍咯，喺個成個編排。啲同事翻工嘅問題上面，倒不如全部停咗佢啦。 喂，但係嗰日控制塔都有成三分之一係告病假噶嘛？ 呢個亦都係其中。 咁所以我就成日因為控制塔問題就唔關國泰事嘅。 唔係，但係佢你特區政府或者老局，佢一定要局咧。係，即係呢一個嘅喐國泰，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原因。因為點解咧？除咗話有個機師俾人拉咗之後，例如譚文豪嗰啲又出去做 mediator， 或者。佢好多嘅空中服務員啊，無論男男女女嗰啲咧，其實好多係撲曬出嚟噶嘛。 係啊， 咁係啊，尖沙咀都拉件啦，記唔記得？ 係好多撲曬出嚟喺度參與呢個運動，因為點解佢哋喂老共一定唔會明嘅，就係因為呢份工作係相對自由噶嘛。係 啊， 係嘛？真係 immediate 嘅 supervisor， 即係直屬上司係冇噶嘛。 係啊， 機師係機長嚟 嘅，大家喺度編緊更去翻工嘅啫嘛。所以我覺得佢喐國泰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indicator， 即係嘅顯示就係話咧，唔可以再俾你哋呢啲咁樣嘅即係港英餘業繼續喺度上下其上。嗱、匯豐嗱、當然你一間講你嗰、那個理由啦。 匯豐就係范寧啦，同埋黃碧娟啦。 嗱、係咩理由咧？你覺得？ 唔係佢就話係因為同阿杜嘉琪唔咬牙，因為係炒人方面嘅節奏佢要求佢因為今年其實開過一個震盪大會嘅，就喺海日道。咁今年三月開個震盪大會，咁出嚟咧就話要交人嘅。咁而家點知交人咧要交到4000至5000全球喎、匯豐喎。咁就杜嘉琪就喺友邦過嚟噶嘛。咁佢梗係喂行公量值要交數啦。佢為咗都係為咗匯豐嘅董事即係股東著數啫。就點解咧要捽數？咁但係個問題，你搞嗰幾千人呢，其實就匯豐想加快步伐做啲咩呢？咁梗係融合大灣區啦，跟住再加埋就做呢個網上銀行啦。雖然佢而家未有牌，咁其實喺即係我知道喺內部準備好晒呢，將來喺網上銀行啊做晒。咁所以就係匯豐嗰啲户口呢都係人面識別系統㗎啦，應該。 人面識別添嘛。 應該係㗎啦。 嗱，但我覺得佢喺呢一個 moment 呢係即係炒咗佢啦，我覺得係有奇怪，因為點解第一佢做咗年半啫嘛？ 呢個何講？ 唔係范寧， 唔係啊！我講緊匯豐 范寧，范寧同埋黃碧娟。唔係范寧辭職咧，就你話可能咧，就因為佢都係紅褲仔出嚟，佢升上嚟，因為俾啊呢個杜嘉琪騎住吊氣唔鋸走。咁但係黃碧娟走啦，咁啊即係其實調翻轉頭，即係可能好多壓力㗎。咁所以嗱，好多謠傳㗎。 嗱，我覺得有幾個謠傳要分析下嘅咧。一就係話因為平安。即係 變咗大股東， 變咗大股東，你覺得呢個會唔會 咧？呢個唔會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匯豐啊，今次業績公布之後就回購10亿美金嘅，咁同埋佢本身平安講咗好多次噶啦，就算我做到大股東，我都唔會干涉裏邊嘅行政嘅。 咁講啫係嘛？ 咁唔會嘛？咁嗱，如果平安真係喐佢嘅，咁你慢慢周事件，匯豐就應該喐咗好耐。 好咗啦。 嗱，呢一個我都覺得 記唔記得咧？ 似係一個其中一個理由咯。 嚇！但如果慢慢 遲咗半年啦，如果慢慢周事件就 除好耐啦喎，應該要 除咗平安呢個問題之外，第二個就可能係慢慢周嘅問題。 啊，唔係喎，嗱，平安就其實係近排先至攞到呢一個最大股東嘅， 未係最大其實，因為唔知啊，即係我哋而家佢最大股東應該係咩基金啊？特寶頓基金啊，應該 係咪？ 唔關佢事。 嗱，我最新去睇翻咧。匯豐嘅大股東咧，就係頭先你講過一個 asset group 嚟嘅，係 啦，啱啱， 係咪？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嗰個你都唔識讀啦， 唔好頓啦，唔好理啦，係啦，求其啦，總之一個外資嘅基金。 我覺得話平安嗰個咧，其實係到今日為止咧未 fact check 咗嘅。 唔係佢買到佢大股東， 但係我覺得孟晚舟嗰單嘢咧，我覺得似喎， 即係你反而覺得佢似， 因為點解咧？當日匯豐係主動同美國嘅政府講。就話佢 有個户口 一個伊朗嘅交易啊嘛，而佢係喺香港開户口噶嘛， 啱、 喂，咁你去 话得俾美国政府听之前，喂，你一定系上到去 CEO 嗰个层次啦， 咁梗系， 甚至乎系主席嗰个层次啦。 咁你又要交人，即系叫杜嘉琪出嚟交人。 唔系，因为如果阿柳头先你讲嗰、那个纯粹系一个成本控制嘅问题，究竟要炒几多人嘅话，喂，冇理由拣呢一个时候嘅，好敏感嘅， 炒几千人好敏感噶。 但有人做咗 fact check， 其实系2018年11月已经系平保已经系汇丰最大股东嚟噶啦， 有个9.几嘅。 系嘛？ 有个9.几，而家你嗰个7.几啫嘛， 多几嘅。 除非嗰个9.几嗰个卖咗俾佢嘅啫， 唔会卖嘅，唔会卖嘅。吓，佢唔会多过佢嘅咧，因为汇丰会回购噶嘛。外资一定揸住汇丰大股东嘅，你唔使。 唔系，所以我觉得汇丰呢一个举动咧、其实某程度上都有惩罚嘅成分。因为嗱，汇丰咧，无论喺8月12号嗰日，即系同埋恒生，其实都系配合咗成个嘅反送中运动嘅。佢嗰日叫啲员工。 中意翻就翻，唔翻唔翻。 隻眼開隻眼閉嘛。 準備翻屋企做嘢。 啊， 係啊， 亦都即係理解嘅。 恒生係準翻屋企做嘢㗎，我知道。 係咪？ 係啊。 跟住8月5号，啊 ，sorry 啊，應該係6月12日，喺嗰啲月份都搞錯曬。6月12号第一次即係掟出嚟彈嗰次，同埋8月5号嗰個罷工， 係 排住隊話我哋呼籲啲員工，即係為咗安全着想，梗係咁講啦，就係大家可以翻屋企做嘢。 啊、所以其實你而家見到咧，即係點解而家啲後生仔覺得已經無路可退，已經覺得咧，即係其實已經翻唔到轉頭啦。即係你知道得呢個老共太清楚，由2014年俾我哋嘅經驗，其實過咗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咧，老共一定秋後算帳，係絕對唔會即係絕對唔會對你仁慈。正正就係因為咁咧，即係而家。嗰、那個即係個局勢之個局勢之爭持不下，就算你一有人傾偈做 mediator 都冇用。我真係信唔過共產黨喎、共產黨佢個 track record 咧，實在太過殘忍喎、其實。 所以你從匯豐國泰呢一度咧，佢首先開刀嗰下、第一佢俾一個警號你哋、好，你唔好以為你係財團。OK， 我以前喺佢嘅角度啊，我哋未必同意啊。我俾咗好多着數你哋，係嘛？你入嚟中國。你非中國，我醒曬你噶噃， 所以 係咪？喂，你而家喺呢一個咁嘅運動裏面，你仲幫我踩一腳？喂，而家佢財大氣粗嘅時候有錢，佢咪喐你咯？所以我覺得兩單咧，嗱，各界就好明顯啦，匯豐就。有唔同嘅 可以去谂唔同嘅谂法啦，咁但系 唔系太古其实一定系老共嘅眼中钉， 系啦，太古唔入去啊嘛， 你讲金钟又系 呢个身手够狠噶啦， 金钟系咪大佬又让你班友入嚟啊，真系招呼周到，咁你真系咁啊，梗系真系太古梗系老共嘅眼中钉啦，呢样嘢系咁啊，更加信唔过而家香港啲英资其实系 唔系，所以你佢先喐两个即系传统嘅英资嘅财团咧，同埋企业咧，一个银行，一个航运，喂，其实呢两个系同香港嘅经济重心嚟， 好关系嘅行业， 系咪金融同埋航运啊？喂，其实系俾咗个警号，你哋所有人嗱、我先喐佢哋，你唔好、我。靚仔當然喐緊啦，大佬、但係呢啲財場唔放過。 地產商喐咗好耐㗎啦，香港地產商就喐咗啦，要佢交心㗎啦，即係要佢寫。 嗱，好簡單，你今日 Big Four 都出咗聲明啦、因為你記唔記得喺我哋嘅節目裏面提過，就係 Big Four 其實係一個亦都係助攻嘅， 又係準唔翻工啊？ 6/12同埋8/5嘅最重要嘅推手嚟㗎嘛。 係啊。 虽然佢写嘅内容就话保障员工嘅安全啫， 即系有反暴力嗰啲咁嘅嘢， 系嘛？唔系话危险啊？ 哦 ，OK， 今日就系讲反暴力。 而家总之就系其实嗰个制出嚟啊，嗰个大旗就系叫反暴力噶啦，其实系。 咁你李嘉诚 今日出嚟啦， 系咪？ 好有吉事喎，但系李嘉诚我觉得，今日出嚟有吉事喎，大佬卖两个广告 有吉事咩？但系好似啲人都觉得佢真系其实好闪缩， 唔系咁佢闪缩正常啊，但系调翻转头，喂唔系，但系 咁你想我点写啊？你而家 最想我点写啊？大佬 咁佢而家嗱 写 好似你咁，佢好似你做节目咁白， 嗱佢而家佢就出咗两个广告嘅，大家 可以睇下， 系啦。 好有解釋啦， 就係明報呢個左邊嗰個版本嚇、即係叫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啊，咁左邊咧就愛自由、愛包容、愛法治，右邊咧就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咁啊寫住一個反暴力啦，係咪？咁但係咧就其實呢一淨係呢一個明報呢個版本咧。咁其實咧，啲人就話藏頭詩嚟嘅，或者叫藏尾詩啦，係嘛？即係佢呢個唔知 因果 因果。 油 國 國個國字邊啊？ 油國咯， 呢個 字又有左邊油。 左边 啊，因果油国， 因果油国， 跟住就系容港自己， 容港自己， 即系 俾香港自治啦，系咪？呢个就系叫做系藏头诗啦。咁啊，右边呢个咧，黄台之瓜就何堪再摘咧？ 咁啊，讲历史啦。 其实呢个讲历史啦，就系讲呢个武则天时代， 系啦，杀自杀晒啲仔， 系啦，就系讲武则天点样杀晒自己仔去夺权， 就系唐太宗， 系啦，唐太宗 就 remind 啦，武则天就叫佢唔好咁做， 杀到最尾呢个唔好杀啦。 咁啊，所以咧嗰啲即系大陆嗰啲三毛五毛咧，咁佢就话。喂，呢、這、一个你系咪影射啊？你究竟话边个系武则天啊？ 林郑月娥咯，讲到明就 讲到明啊嘛，因为佢话佢而家啲后生仔 no stick 啊嘛，系嘛？包括而家佢就算揾啊呢一个阿陈茂波出嚟派钱啊，偏偏就系冇大学生份嘅。 派大学生啊，真系穿个马 头， 穿个马头裤呢个。 系啊，呢啲贱到无伦，即系一方面咧，琴日咧仲喺度自己喺度扮晒嘢啦，就话你哋误解晒啦，系嘛？嗱，佢讲嘢咧就系得佢自己明嘅啫。系嘛？冇人冇其他人明嘅，就话我唔系话你 no stick 啊， 年青人 系话佢哋觉得自己 no stick 咋。 OK， 但你原话系点讲啊？ 佢英文嚟，佢 你原话佢话咩啊嘛？有啲人，有部分人，佢哋系 no stick， 佢哋系冇，因为佢喺香港咧，佢冇，佢觉得自己冇，佢唔系佢觉得自己冇份，佢哋冇份啊。 No stick in the society 系啊，佢话啲有啲后生仔觉得唔系觉得自己冇份，系有啲后生仔。喺香港佢係讲佢係冇份嘅其实係。 即係香港唔关佢事。 係呀唔关佢事嘅。咁所以呢佢就唔介意就 清晒 香港一切。 OK。 就玉石俱焚。 係啦。其实佢喎而家点解 係啦。而家呢佢就喺度话。 所以重点係在于咩呢 係。 重点係在于李嘉诚呢其实背后第一係俾人焗出嚟表态。 係。 唔係 佢。咁佢焗你焗佢出嚟表态。 佢咁咪卖报纸反表态。我错都系反表态。 嗱你点样 interpret 佢一段嘢都得嘅。你可以咁而家喺度抽嗰啲字啦即系今朝我已经。 係啦。 收 WhatsApp 啲人睇到头先嗰度即系讲字 解释咗啦 嗰啲嘢啦。点解个而家个状况会系咁啊嗰句嘢就系因为你喺度继续系喐啲僆仔㗎嘛咁样。咁但系喂李嘉诚梗系冇所谓啦香港第一首富。要撤资嘅已经撤咗。 你撤唔系香港嘅。 第二就係佔中嗰陣時候，你嗰陣時候啲老共都已經揾內地傳媒喐佢啦，即係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所以佢講嗰段説話咧，可圈可點嘅。嗱，反暴力佢又冇指明係乜嘢，咁差佬唔暴力咩？ 咪咯， 所謂理性啲嘅去 呢個就係嗱，呢個咧就大家要睇。 咁啊，我蜘蛛俠係嘛？ 唔係你要睇嗰個啦，就係最近而家明報做嗰個調查。咁明報做嗰個調查咧就好得意嘅。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而家咧，佢揾咗即係委託咗中大去做嗰個調查啦。其實話就係而家咧，其實啊，即係超過68% 嘅人咧就話，即係差佬係過分用武。咁但係咧，相對嚟講咧，得40%人咧就指示威者咧就過分用武嘅啫。咁呢個完全係零和嚟嘅。咁點解零和咧？零和意思就係其實咧，喂100%裏邊嘅人咧，有68% 係覺得。警察用武警察過分暴力，剩翻嗰啲咧先至覺得示威者過分暴力。 唔係喎，點解兩個加埋唔係100%？係分開兩條問題問啊嘛 ，Anthony。 佢分開兩條嘅，差唔多啦。即係我話，即係差唔多。你其實你夾到條數，差唔多靈和噶啦。其實係，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兩邊都係過分暴力嘅，即係嗰度係大概係幾個 percent 至10% 到啦，係咪？ 通常我哋做人都會比較嘅。 係啦。通常咧都會比較嘅， 唔係呢條題目係咪應該分開問㗎？ 係分開問嘅，咁但係就其實你見到夾翻條數啦，咁其實就係、是、如果你話100%裏邊嚟講，起碼至少係60%都係覺得差佬係衰格啲啦，係咪先？ 接近70%， 係嘛？ 68%。 好啦，咁而家你話即係你而家阿李嘉誠就係話反暴力，咁你喂呢、這個反暴力落翻我哋而家香港民調嘅 context 裏邊嚟講，其實最暴力嘅係差佬啊嘛，係咪？包括而家喂經歷咗呢個禮拜，嗰啲差佬亂 Q 咁喺度放呢啲催淚彈、催淚彈放題，係咪？尤其喺鬼節呢兩日，嗰啲黐 Q 線嘅， 咪所以李嘉誠呢一個兩個廣告咧可圈可點 啊！ 即係喺示威者嘅角度，我哋咁樣理解，就是、香港第一首富， 即係兩邊都討好。 而家已經 sorry 錯，唔係兩邊都討好啊！你焗佢出啦嘛，你焗佢一定要卖报纸啊嘛， 我表态。 喂，焗咗佢好耐㗎啦，咁佢而家咪咁同你出囉。 但有三 跟住你就 subject to 我哋嘅 interpretation，就係话喂其实你应该俾返啲自治人喎，第二就係唔好再咁搞啲細路啦。 好收手咯噃。 今日就三件事。 喂，呢、這个 message 好清楚、啊。 系、嗯。配合三件事、啊、今日嗱，如果大家留意失势嘅新闻咧，佢喺个蜘蛛侠上去放咗支旗嘅。香港同埋中國旗，跟住一隻紅色嘅手到一隻黃色嘅手、嗯、去握手。咁、啊、另外第二件事呢，今日佢科大捐五億就係、是、發展基金，但佢話明呢捐啲錢呢就係、是、做一個研究嘅。咁但係話明捐啲錢係幫助年青人嘅。咁第三件事呢，今日喺股票市場呢，嗱港股點解今日可以升咁多呢？因為大家北大會議開完呢，港股、嗯、大陸就係要救 A 股。咁啊，直情就想將個 A 股咧，就用幾支箭咧，即係加大嗰、那個margin按揭咧，就令到嗰個 A 股咧可以融資多啲，咁令 A 股上升啦。所以今日上證上翻2800，咁但係李嘉誠今日兩隻股票咧喺中段都升4%以上，即係完全話咧，我有實力將自己嘅股票咧托翻上4%以上。 OK， 喂，所以其實我係講佢收曬 call 㗎，所以其實真係調翻轉頭，習近平係要自己睇嘅，喂，90幾歲嘅老人家行出嚟。就同你讲，我而家就系唔妥林郑月娥呢、這个武则天， 我亦都撑啲靓仔， 我亦都撑靓仔，我摆5亿落科大道、嗯、科研，就话俾你听，就是、根本你对啲靓仔唔好，即系而家喂，完全一班一班打落林郑月娥度噶， 佢摆啲钱落去科大道又安全嘅，因为科大啲学生咧 就拉咗好多人，你知唔知啊？科大 科大其实好似唔系，最多系中大， 科大都有啊， 系嘛？科大 有，我都识好多个阴公， 真系阴公啊！嗱，我知道科联又有，成大又有， 即系所以搞晚晚唔使瞓，我真系而家都。 咁啊，可以睇下李嘉誠，其實咧，佢啱啱佢回應咗啊，嗰啲傳媒提問啊，睇下點講啦。喂，點解咧？即係你會登兩個唔同嘅廣告啊，咁樣樣。 大公點解要登黃台之光？ 係啦， 點解要登大公啦？ 係啦，咁啊，李嘉誠嘅發言人咧就一回覆嘅，就喺度話啦。咁啊，因為咧，基於目前嘅形勢複雜啊，香港形勢複雜啊。難以用單一嘅語言或者溝通方法回應，應以何身讀。 何身读者， 直言何身而为之说法。哦，即系咁讲啦。 头先我 系咩人？ 睇到乜嘢？ 系啦，系啦。你系咩人？你咪有乜嘢嘅即系理解咯？系咪？即系我哋睇好多咧，嗰啲咩心理学咧，嗰啲图片。 Taylor made 系啦。啊，你嘅心理学啲图片，有啲人咧就见到一个靓女，同一幅图片啊，一个见到一个靓女， 一个见到巫婆。 系啦，巫婆，你有冇睇过呢个啦？ 即系点咧？喺我哋呢个运动里边咧，就叫 be water。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李嘉诚都系 be water 啦。其实佢即系出广告。 喂，但系第二句真系闹得劲、啊。 好啦，对政府有咩睇法？而家咧，年轻人咧，俾政府嘅声音。同埋信息震耳欲聋，政府已经绞尽脑汁。好啦，嗱，即系呢句点样去解读呢？话年青人嘅声音已经系震耳欲聋。喂，讲捻道理啊，都话即系你而家你唔好你唔好以为 你 都 唔听， 唔好话听唔到啊， 系啊，你唔好话听唔到啊， 讲极你都唔听。 但系政府已经绞尽脑汁，嗱，绞尽脑汁呢个好 neutral 嘅，即系冇话是冇话非嘅， 唔系。呢句亦都唔係撩嘈嘅， 屌質佢 就俾你聽咧，你搞盡腦汁即係你搞唔掂。 冇錯，搞盡腦汁，第九句就係搞盡腦汁都搞唔掂啊！咁你撲街啦，咁樣鬧你李嘉誠 啊嘛，現況真係唔掂啊嘛，即係你冇橋啊，就話你嚇，即係等於話你冇橋啦。咁好啦，年輕人咧，你對年輕有咩睇法啊？咁啊，投放資源喺年青工作咧，就永不後悔嘅。嗱，呢個好清楚嘅表態，因為投資青年就係投資未來，你唔可以話 no stick 喎，咁即係話 係咪攞？今日攞5亿出嚟啊，大佬！ 呢个系一个 stand 嚟噶，对啲年青嘅后生仔嘅一个嘅 鼓励， 鼓励嚟噶， 系咯， 系撑场啊！ 吓，好啦，咁 因为世界未来就系佢哋嘅咁嘅意思啊，我哋要投资落去嗰度啊，而唔应该系呢一个嘅黄台。 之瓜何堪再摘啊！ 即系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咧？其实你睇翻条嗰本书，即系其实喂，即系你唔好系咁磨烂仔啊，磨完又磨，即系 喂大佬，武则天最后尾系放弃皇位，做翻皇太后啊！真系，然后跟住死咗之后，将个名位挤翻落个唐 太 李氏宗庙啊！大佬 就叫你唔好磨烂仔， 所以叫冇错， 即系叫 林郑月娥早走啊！大佬， 你唔好为林郑唔好再磨烂仔啦，你好死得啦，其实系 冇错。 好啦。咁啊，問對年輕人有咩 係 啦，即係仲要答埋啦嚇，就唔好讓今天嘅激情變成明天嘅遺憾。 嗱，呢個激情係邊個嘅咧？哦， 啊，咁啊，即係嗱，佢承 唔係呢句説話係冇問題嘅，即係其實意思就係其實同我哋嘅節目嘅講法一樣嘅啫，即係別人嘅孩子就覺得係可以犧牲嘅。 死不准， 即系 你继续咁样冲落去， 珍惜年青年， 系啦，珍惜你自己嘅未来啦，唔好觉得永远呢一场系 end game 嚟嘅啫。 所以 啊， 所以因为咧， 喂，你两条友嗰啲 interpretation 咁噶喎，大佬 好精彩噶，唔系咁我 嗱黄台黄台之瓜，如果你 好伤感嘅，大佬 喺呢个旺角暴动嗰度咧，咁你就可以话系咪黄台养之瓜咧？ 哇，你咁都谂到啊？ 喂，咁喂，嗰阵时黄台养有份噶嘛，大佬啊， 黄台养就瓜咗啦， 瓜真系即系黄台养瓜咗。系嘛？但系黄台养未瓜嘅，因为黄台养咧就而家咧，其实就喺呢一个今晚咁啊，就好似有个集会啊嘛，叫做系英唔系即系呢个英美港盟就主权在民，咁有班后生仔，有班咧即系十二个院校高等院校嘅后呢啲学生会啦，咁啊连埋啦，即系呢一个连登啊，嗰个叫做系我要揽炒团队啦，就一齐搞嘅吓，咁啊即系嗱，你其实你林郑啦。即系你咁样还地咩玉石俱焚啊，又话咩咩碎尸万段，唔知乜 Q 嘢啦，系总之都系即系大家谂住，喂你冇用噶，喂大佬你唔可以，你唔好以为你用呢样嘢咧，你 accuse 到班僆仔咧，就同呢个即系香港主流社会滥炒，因为其实讲真， 唔系佢唔系 address 紧嗰啲僆仔， 我知啊， 佢个目的系想点咧？ 佢系想提醒而家啲中产， 冇错， 就系话啦，呢班僆仔咧系毁灭性嘅。 第二样嘢就系咧，因为啲僆仔咧，你讲东佢一定行西嘅，佢继续咁讲玉石俱焚嘅话咧，其实系叫你继续嚟啊。因为嗱，老实讲，佢已经冇晒 PR 噶啦。对林郑嚟讲，喂你越咁讲，啲人系越会做嘅，因为好似你俾 tips 我咁，你叫我唔好做嗰样嘢，我死都要做。 冇错， 你叫我做嗰样嘢，我更加唔做。 Okay. 就咁简单。 所以而家佢唔俾，不反对通知书摆一摆唔俾你去维园行出嚟，咁啊即系行出嚟啦，即系呢次。 唔系，但系呢样嘢仲危险。 嗯， 我觉得佢呢一个咧系有计划，有部署嘅。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哋摆一摆，佢批我哋先集会游行嘅话，因为讲到明呢一个和理非嘛。咁相对上咧系会有秩序好多嘅。 啱， 而家咧你净系俾佢集会嘅话咧， 就行出嚟。 啲人咧就要赌气啦，调翻转头谂啦， 行出嚟啦， 咪咯。 咁一出事， 咁佢咪又再俾个 跟住又叫解放军行落嚟咯，系咪？ 咁啊唔会解放军嘅，不过下一次先讲啦，关于解放军嘅问题。好，转头翻嚟。 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